并对他说，去吧。一把种子种在地里，上主必使雨降在其上，并使你地里出产的食粮丰盛富饶。那一日，你的群畜必将在广阔的草场上牧放，耕田的牛和驴驹必吃用木锨或簸箕扬净而拌上盐的雏料。大型砍杀之日，当堡垒倒塌之时，所有的高山峻岭必有溪水涓涓细流。当上主包扎他百姓的窗口，治疗他们伤痕的那日，月亮的光华将似太阳的光华，而太阳的光华必增加七倍，有如积累了七天的光华。看啊，上主的名由远方而来，他怒火如焚，浓烟冲天，他的口唇满了敌忾，他的舌头有如吞噬的火焰，他的气息如刺烂的河川，涨到人的颈下。他要用荡利的筛子筛定列国，用引入歧途的马勒填住万民的下颚。你们必要讴歌，有如欢祝庆节之夜，内心愉快，有如在笛声之下登上主的山，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去一样。上主必使人听见他尊严的声音，见到他降临的手臂。在狂怒之中，在吞噬的火焰中，在狂风暴雨冰雹之中，亚述必因上主的声音而站立，上主必用刑杖击打亚述。当上主惩戒的刑杖加于他们身上时，每次击踏都是在敲鼓和弹琴的声中执行的。他将以激烈的战争击败他们，因为托菲特已准备好多时，还是为君王而设的，又深又广，堆满了许多柴火。上主的气息有如一条硫磺河流，把它点燃起来。